第四课，发音练习，三十五页，第一行。 Dam, dal, dav, dov, dod, dodo, dodi, duch, dhu, dahu。 第二行。 Ta, tam.Tam, Tom, Dom, Dov, Tev, Teva, Chat, Chet. 第三行。 Yam, Yom, Yos, Yos.Yosed, Yovesh, Chovesh, Lovesh, Koves, Koev.